小鸟说早早早，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？还记得上课铃声多清脆，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。 还记得当时头发那么 上课铃声多清脆，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。 还记得当时头发那么 想来仍然陶醉。记得上课铃声多清脆，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。 还记得当时头发那么黑，忽然被时间沾染了灰。趁现在脚步飞扬不会累，赶赴一场关于青春的约会。 没送出的信成为写着谁，字字句句刻在心。再想来仍然陶醉。 如果能重来一回，插上翅膀你敢不敢高飞？就算拥有曾经沧海的智慧，我们还是星星人类。如果能重返十七岁，那些眼泪你敢不敢浪费？ 插上翅膀你敢不敢高飞？就算拥有曾经沧海的智慧，我们还是世事人类。小鸟说早早早，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？ 来自群星共同带来的重返十七岁，今天晚上呢是露露朋友要送给自己的，今天呢是她十八岁的生日，所以要点播这首重返十七岁。但其实我知道在收音机前有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听友，他们可能距离十七岁已经很遥远了，听着这首歌曲呢也会想起自己在校园里那纯真那勇敢的模 重阳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下面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《不散不见》。确实啊，有时候有的人见了一面之后，下一次就好难再见到。茫茫人海中，到底有哪些有缘人能够一直走下去呢？今天晚上这首歌是来自王蒙朋友要送给好友的，其实有很多故事都藏在其中，愿好友的以后的路会走得更加踏实。 在这在开始之前，句点后面存活在我里面，不散不见。你是我世界起点，我是你荆棘冠冕，把爱与亏欠揉成一圈，来不及告别，来不及再见。 是从孙楠的不见不散，还是到莫文蔚的不散不见，其实各种故事里都会有当事人很复杂的一种心绪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总说人要活得简单一点，可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又发现简单却是最难做的事情，该怎么办呢？也许是放平心态，同时以一种最善良的姿态不伤害对方，同时能够让一件事情尽量的已圆满收场。下面这首歌呢，是来自罗先生要送给徐雪山小姐的一首歌，来自品冠演唱的《未拆的礼物》。要对你说，你就是我最好的礼物。 以后听情歌不会哭，虽然我曾保证有了你再没有感触，另一种相处的难度，怀念不安的追逐，想象安定的归宿。我愿意，我义无反顾，笑着担心有负上天的祝福。你是我这一生等了半世未拆的礼物，这份爱太贵重，捧在掌心再没有假如。

亲切的声音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今天夜间本市天气晴朗，预计明天早晨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，天气凉爽舒适，年老体弱者早晨外出不宜穿着过于单薄，以免着凉。受西北气流控制，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，天高云淡，适宜户外活动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20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明天白天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29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职场的自信，生活的温馨，朋友的欢愉，家庭的和谐，家味添活力，人生乐逍遥。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，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-8726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导演唐高鹏执导，王学兵、马伊琍、朱庚佑主演的电影《未择之路》今天曝光了众生版预告与相对应的角色海报，主要人物依次现身向观众宣告我不是坏怂。影片将于9月14号全国上映。《未择之路》聚焦一段发生在西北戈壁深处的冒险之旅，本次与预告一同曝光的海报中占据了大部分画面的公路和天空，便将西部地区的壮阔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继续来关注，今天电影《江湖儿女》曝光《众生相》中徐峥的片场特辑。此次徐峥在贾樟柯的电影中饰演了一位江湖中流浪的民间科学家，在火车上大秀口才，与众人侃侃而谈，惊艳的台词表现力令贾樟柯不禁连连称赞其技术过硬，台词功夫了得。特辑中，在极具年代感的绿皮火车上，徐峥仿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科学家，滔滔不绝地与周围人侃天侃地。从坐火车看新疆的研究课题，到飞碟 UFO， 天马行空的聊天内容让众人对这位民间科学家充满好奇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的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。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。晚上9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是巧克力韩韩丽，欢迎光临我带给你的点播节目。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钟，我都在这里。下半身的第一首歌，我们听到是来自王菲演唱的《笑忘书》。有时候人是要学会遗忘的，这是一种生活的艺术。今天晚上把这首歌送给最近心情不太好的木木林朋友。 没有蜡烛，就不用勉强庆祝。没想到答案，就不要寻找题目。没有退路，那我也不要散步。没人去仰慕，那我就继续忙碌。思前想后，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。来呀来，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。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，送给我自己，感动得要哭，很久没哭，不是为天大的幸福。将这一份礼物，这一封情书，给自己祝福，得一份在乎，才能对别人。 倾诉，有一个人保护就不用自我保护，有一点满足就准备如何结束，有一点点领悟就可以往后回顾，爱呀爱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，来呀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，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，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，不是为天大的幸福，将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，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 做一个生活的智者，记住该记住的，忘记该忘记的，而二者之间呢，是用智慧来做判断的。记住一大堆糟心的事情，它对你的现实生活没有任何的意义，这个道理迟早都会在成长中被你弄清楚的。记住爱得更久点，希望你笑着忘记那些不开心的事儿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翻唱的《突然好想你》。今天晚上这首歌呢，要送给过生日的梦梦朋友，你的好朋友把这首歌送给你，虽然不在一座城市，但是要透过电波把祝福送到你的耳畔，祝福你25岁以后的生活更快乐更幸福，我们都想念你。 空气突然安静，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，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，想念如果会有声音，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，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，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，突然好想你，你会在 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 有些人说不上哪里好，但是就是别人取代不了。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里，你一直都会这么想，然后脑海里就经常会有想念吧，但是又选择了不再打扰。你首先要谢谢自己的控制，这说明你情商很高。其实高情商不在于你去怎么制服别人，而在于你要先懂得控制自己，认识到自己的情绪，妥善的管理它，对自我进行激励，能够让你的生活有所改观。不管想念与不想念，其实那都是日子的一部分。请听时间来说话，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。下面我们要听到歌曲是来自陈晓东的老歌《心有独钟》，今天晚上是来自游先生要送给心中所思念的人。 是你让我着了迷，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，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，我一天天失去用心，偏偏难了难忘记。单单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，浓得发痛在心中，痛却是感动，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，笑我太傻太懵懂，我爱得太重，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独钟。甜蜜又保持距离，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。 猴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嘿嘿嘿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。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晚上九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，爱得更久点，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感谢各位听到此刻，要送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份祝福，这是来自注册听友风筝与风点播的《不想睡》。他说，在整个八月经历了一些事情，经常晚上都睡得很晚，思绪万千。希望听完这首歌，给自己一些改变的力量，在全新的九月份能够夜夜好梦。好吧，给你这份幸运，同时也希望你明白，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带到梦里让自己休息不好的。希望你能够多一些开心的睡不着觉的时刻，而不是痛苦的辗转反侧。今天晚上节目就到这里了，稍后是男左女右，明天晚上的九点钟我会回到直播间，让我们继续爱得更久点。